三四。 为何要争斗？要多少钱才够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外面的事太多，想太后看不透。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。朋友快来握我的手， 不知何起来变成拳头， 要我怎么样你都 Like this。 我们都是小黄狗，活在同一个宇宙， 小 一粒都记不住，别再让彼此难受， 不就 不 就 不必急着到处走， 一起出头，同一个梦，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头，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。 一个熟悉的现象，我们的互相勉强到了整个地区受了影响，是我联想到这个倾向，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，但现在不一样，是我们的时光盖了头，我们做个小红豆都好棒，陈立文李文章周树娇楼小芳，接下来在世界上转一番闯一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，小心叫万脱臼，小心心里的偏见，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，因为当你有了光跟着你，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。 同一个梦，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头，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。 我们都是小黄豆，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，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 并肩 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